朝鲜日军性奴及被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1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朝鲜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已有71年，但有100多万名朝鲜人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杀，840多万人被强征，20多万名朝鲜妇女充作日军性奴所遭受的耻辱和痛苦至今仍未消失。不仅在朝鲜，而且在世界各地，也都有那些因日本帝国主义者野蛮的反人伦行为而遭受痛苦的性奴受害者和被强征受害者，生化武器受害者无法解恨，并为此嫉恶如仇。尽管事实如此，但犯罪当事国日本不但不对可耻的犯罪行为进行反省和忏悔，反而不断放出诡辩，极力辩护它。现在的日本使人仿佛看到70多年前有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妄称从欧美列强中解放亚洲等热衷于战争的日本。日本用一张虚伪文件抢夺了他国的主权，强征数十万名妇女充当自己的性奴，他们的帝国主义专横行得通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本当局要放弃绝不会得逞的痴心妄想，以对过去犯罪坦诚的态度来清算其与我们的过去，努力尽到其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